Princess 来自于 Phoenix， 那么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Le Marquis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呢， Princess 啊，舞剑啊，挥舞着一把宝剑，让我想起了最近来讲我比较在一直热追的一部动漫，叫做《黑色四叶草》。不知道谁跟我一样在追这样的一部动漫剧呢？让我想起了阿斯塔，当时的每一次能够这个抵消掉、消除掉魔法的那把宝剑，很有意思啊！强力推荐朋友们去赶去看一看。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Remix 的好歌曲，来自于在 Who I Am 啊，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Sam Ok 带给我们的 Love Replus。 当然我们还会为您送出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一位 DJ 大勇，他在 eMusic 活动上面来带来的一个现场版本的 DJ Live Show。 My heart feels so good, don't wanna break apart. Hold me close, don't let me fall away. I thank you for each and every day. This love that reaches to my heart feels so good, don't wanna break apart. Hold me close, don't let me fall away. I thank you for each and every day. Morning time, rub your eyes and look around. Soak in all the beautiful sounds as you crack a window and hear all the forces of nature and the blending of a whole new atmosphere. One question, reflection, the number of mornings that you show appreciation. Cause you're alive here to see another day. Did you thank God for waking you up today? To live life, to live to the fullest. To show love, and love without limits. Live to love and love to live are the simple keys to this life we've been given. One life remains, go own it. One love reigns, grow in it. And once you come to know the mercy of God, you sing. Once you come to know the love of God, you sing. This love that reaches to my heart feels so good, don't wanna break apart. Hold me close, don't let me fall away. I thank you for each and every day. This love that reaches to my heart. I start, Lord, how should I say this?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one that I came with. You're my shining sun and you're the pouring rain. Oh God, you took all the pain that was for me and should have been for me. But you sent your son, oh so graciously. And I'll thank you each and every day for the blessings you poured out my way. I lay here full of sin, full of wrongs. Took your blessings to write you this song. You set me faith, set me hope, set me love. And they're the three greatest things from above. I'm giving you my life and everything I have. And break my heart, Lord, to do what you will. I know it's gonna be hard, but I'll listen. Cause it's love that I know is worth keeping. I've been searching hard all day and all night,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makes my soul feel right. In this sinful world, the hate won't stop, so I gotta spread your love, Lord, be my solid rock. I admit, God, I take you for granted. Your love and changing, I just can't understand it. The fact that you gave your son to die, and how I still sin, it must kill you inside. Father, help me to see what you saw, all the pain and anguish when your son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I wanna know you, the lover of my soul. Jesus is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whole. Love is patient, it's kind, it's everything you are. Without love, nothing's right, to life say au revoir. Work through me, spread the word through sound. Share the love, shine the light, let your grace abound. This love that reaches in my heart feels so good, don't wanna break apart. Hold me close, don't let me fall away. I thank you for each and every day.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个 remix 的版本的音乐作品之外，还要跟您去分享来自于 DJ 大勇他在 eMusic 活动当中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为您送出优质好音乐原创 DJ Dance Mixtape。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音乐列表，您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的音乐歌曲的一个歌单了。希望您能够来听得开心，周末愉快。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的音乐环境当中，不少人可以来去端起酒杯，当然也可以来去在 DJ 台前啊，用这样的音乐伴着自己舞动一下身姿，摇摆不定啊，心情应该要站定才行。 OK，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会听到来自于 DJ 大勇，我们北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原创音乐人，他带给我们的一个 DJ 的连盘作品的 Mixtape。 那当然了，其中的风格也会包含了有像是 Dubstep 和 Drum and Bass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个内容的列表。当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您去慢慢分享这样的一种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希望您听得愉快。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even though the dancing's done. Don't worry, 'cause the night is young. Who cares where we go? We're ready for the Reasonix 节奏驾到。 Bass and Dubstep 来自 DJ 大勇，他在 eMusic 音乐活动当中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现场的演绎。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为您去分享一下 DJ 大勇来自于北京这样的一个原创的音乐制作人他的作品了。 Live Show Live DJ Show。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就是来自于大勇他的各种各样的一种音乐能量所在。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锁定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凌晨两点到四点钟。Here comes the beats。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更多的音乐能量，当然也要锁定我们的微博啊，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微博，查询本期节目的音乐和歌单列表。

作家张雅文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妈妈快拉我一把》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人文学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这本书的研讨会。在创作过程中，关注未成年成长经历的张雅文怀揣社会良知和道义，不畏74岁高龄，经司法部批准行程万里，走进11个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及3所女子监狱，面对面的采访未成年犯、监狱干警和专家学者240多人。回忆录《我们的1978》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毕业生所作，于40年后他们再次回忆高考和大学生活。这批作者每个人都用心写下了自己的经历，留下了充满细节的个人历史与思考，他们点点滴滴的故事汇成篇章，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恢复高考的壮举与国家转型的历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5:35，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 DJ 大勇，他就是来自于北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原创音乐人大勇。他呢带来就是来自于 eMusic 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的现场的 live show。 那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原声录音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来自于这样的一种特别能够让我们带到一些个电竞游戏的现场，包括像是竞速类游戏，或者是一些个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去，因为这样的音乐也太未免合适了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周末当中，我们用这样的音乐可以让自己的心里边加上一点温暖的质感。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比较躁动的音乐，能够让自己揭开一下在新年假期之前最后一天工作日的一个夜生活的序幕。那么你在今天下午上班辛苦完了之后，今天晚上准备要去哪里好好的玩一把呢？是不是啊？也许明天晚上可以约上好朋友们来去感受一下这个跨年夜之前的一些个玩法。希望您过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您送出来自于 DJ 大勇他的音乐作品内容啊。那么其实如果说您喜欢这样的一种比较燥燥的哈，这样的一种比较燃的音乐质感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音量的再调大一些，让自己能够让大脑啊神经啊沉醉其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凌晨还会有一次重播哟，希望各位来喜欢。大量 loop 这样的循环的使用呢，让我们可以整个把音乐好像跟电流能够结合一下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能够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电波这种相遇的方式再去跨年。那今天我们的节奏驾到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热情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了。当然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的中午12点继续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奏驾到也会继续跟您去分享更多好音乐的4个小时的守候。当然2019年我们的节目也会依然如约跟您到来，依然是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节奏驾到，力挺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中午见，拜拜。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